we came to have so much fun now. That somebody here might get some now. If you're not ready to go home, can I get a hell no? Cause we gonna go all n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We're So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100多年前，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的法国田径运动联盟成立5周年大会上，29岁的法国男爵顾拜旦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和富有启蒙意义的演讲，号召人们坚持不懈，协助他完成一项对于人类来说伟大而受益匪浅的事——复兴奥林匹克运动。这个内容极其丰富、热情四溢的历史性演讲，后来被人们称为《奥林匹克宣言》。100多年后的今天，作为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的青少年们，也要为奥林匹克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走进北京冬奥组委，记录中国奥运，向世界展示中国奥运风采。请听小记者马乐瑶、邢成员、寇晨飞、李嘉禾的报道。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作为一名小学生，能为奥运会做什么贡献呢？ 首先就是我刚才讲了，首先 你要对奥运会有一个了解，你要对奥林匹克知识有一个了解，你要对冬季项目有所了解，这样你才能去观看比赛，去看懂比赛。 老师，就是冬奥组委会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奥林匹克的教育方面做了哪些的工作？ 根据我们08年的奥林匹克教育的经验，我们近期主要是做了2件事儿。第一是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包括冰雪进校园的活动。我想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学校也都体验到了。第二个呢，是我们编制了教材。第一个是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教材，第二个呢是我们编制了残疾人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教材。第三呢，我们也编制了冬奥会运动项目的教材。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校队核准的一个阶段，我们可能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就会相继的推出这些材料。 老师，那我看到新闻上说北京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在今年即将达到100所，就是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情况。 你是说冰雪运动特色校是吧？ 对，特色学校。 根据我们和教育部这个沟通的结果，将由教育部发文正式的明确奥林匹克示范校和冰雪特色校的数量。大概是，我现在可能不太方便透露具体的数字，可能是将近700所的示范校。冰雪特色校呢，可能要到2025年要达到5000所。这就是我们借助冬奥会这个平台，希望中小学生加强冬季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希望我们摆脱我们冬季体育课单纯的这个跑步啊，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一些。 老师，那您觉得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得上您刚才说的那些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这个标准其实在制定当中，我可能在这里我可能给你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是它可能要普及奥林匹克的知识，第二个呢，可能它要对于某一个或者几个冬季项目要非常的熟悉，而且可能要有自己的那个学校的队伍、校队啊，而且水平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师，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从冬晚会从那筹备到开幕需要多长时间？ 筹备到开幕，基本上都需要6年的时间。这里头可能，还要逐步的进行规划啊、计划啊、到实施到赛事。你比如说场馆可能需要要选地啊、要有设计图纸，要通过审核，要通过专业机构的确认，然后再施工完做建成，还要测试啊、所以它是其实是一个相当的长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为了办好冬奥会，我们需要建设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京张高铁，它可能是需要的时间就更长，大概的是6年的时间。 那就像那冬奥会的吉祥物是如何选取出来的呢？ 冬奥会的吉祥物呢，我们在2018年的8月8号正式的向全球公开征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将经过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刚才说了征集阶段，第二个是评审阶段，第三个是修改阶段，第四个呢是提交确认阶段，第五个阶段可能就是发布阶段，就是正式的向社会发布吉祥物。 那您对那吉祥物是那个它的那个图纸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 图纸的要求，这个我们在官网上已经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要做3维的设计，你要对做这个对吉祥物的阐释，可能这些要求可能你还需要在网上下载进行再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好的，谢谢老师。 我是让我们同学自己设计一些冬奥会的吉祥物。那么，真正冬奥会吉祥物在选举时候会不会从小学生的可以从小学生的图纸里面收取一些灵感，然后做出真正的吉祥物？ 孩子们参加这个我心中冬奥吉祥物本身也属于我们征集的一个内容，一部分工作。当然，我们希望学生们的作品能够最终的成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但这个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评审专家。因为评审专家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境内的有关专家，包括境外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派来的专家，所以他们这个专家组会选出一个真正能代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一个吉祥物。 老师，就是您说就是不能作弊，那就是如果被发现了作弊，运动员比如被罚禁赛，还有什么其他的惩罚吗？ 取消成绩，我刚才说过了，比如说你获得奖牌，取消奖牌，取消成绩，而且可能会给你一个处罚时间，可能根据你情节的轻重会有不同的处罚时间，比如说1年禁止参赛，2年或者几年禁止参赛。 比如就一个人的服用了兴奋剂，那么是就这一个人得到的奖牌会被拿走，还是整个队的得到的奖牌？ 对于个人项目的话，肯定是个人受到处罚。 像冬奥会有些志愿者，他们一般都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呀？ 冬奥会的志愿者大部分是协助各个业务口开展相应的工作。他是根据他的能力，比如说语言业务口，他可能是从外语学院各个语种选择的志愿者，他们可以作为各个代表团的联络人，协助各个代表团与组委会各个部门各个业务口进行联络。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 前一段我们聊过上海数学课程受到了英国学校的认可，特别呢是英国的小学哈的认可。同时啊，上海呢派一些优秀的老师到英国去传授数学课程的一些教学经验。最近啊，这个情况有了一个更新的一个进展，有一批英国老师派到上海亲身感受上海数学的课堂教学。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来自英国的两位中学数学老师，一个呢名字叫 Ford， 另外一名叫 Cullen， 在过去一周听完当地老师的数学课之后，开始了在上海哈一所中学的数学课的哈教授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Ford and Cullen， two secondary math teachers， 中学叫做 secondary， 那么这次也好理解， second 我们学过是第二的，那么 secondary 是第二阶段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人的教育的过程呢分成了几大块哈，第一块呢我们指呢是小学阶段，第二个呢是指中学阶段哈，那么中学包括了初中和这个高中，最后呢是高等教育，我们说第三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叫 secondary， 也可以翻译成中学的啊，这个数学老师 secondary， 在 second 后面加一个 ary， math teacher from England taught a class at Shanghai Wei Yu Middle School after 他们开始呢在叫威玉哈，在 middle school 哈一所哈上海的当地中学开始了他们亲自哈亲身的这个授课的一个过程。同时呢，这个不是马上就能教的，他们需要进行一段的听课。After observing local teachers at work during the past week， 在过去的一周过程当中呢，他们需要听课。那么看看听课呢，同学们会想听 listen， 哎，错了，我们有一个词叫 observe。Observe, O-B-S-E-R-V-E， 观察的意思。他们是最新一批英国中小学教师中的一员，他们参加由英国教育部主办的为期两周的交流活动，学习上海数学的授课技巧。 They are part of the latest group、啊、最新一批的，我们讲过英文的最新不用这个 new 而用的 late 这个词，最新的 latest group of British primary and secondary teachers。 好，那么在第二段呢出现了小学哈 primary P-R-I-M-A-R-Y primary， 然后呢 secondary 小学和中学。 On a two-week exchange， 两周的一个交流， sponsored by the UK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那么英国的教育部哈，他们呢主办的，后面用一个字 sponsor， 他们呢安排，同时呢他们要出钱的哈，用的这个 sponsor 这个词。 exchange program， 那么这个交流的项目由谁哈来出钱的哈，出资的，那么用这个 sponsor。 Here to learn the techniques of Shanghai math， 学习上海数学的一个 techniques、一个技巧技能。那么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词啊，叫 skill、也可以哈 skill。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两位老师哈、经过一周的听课，同时呢亲自呢参与授课之后，他们的亲身的感受，这真的哈、令人感觉到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哈。那么福特说道，学生们呢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就是指呢他们在学习方面非常能干哈、这个体现出非常高的一个能力，同时啊这个做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流畅，既表现出了能力，另外呢过程啊效率非常的高。这些方法无疑呢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哈、促进了哈、这个数学技能的提升，因此啊他认为这对数学技能的提升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Impressive Impressive I-M-P-R-E-S-S-I-V-E， 这次我们讲过、表示一个事情给某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用这个词 impressive， 比如说去旅游回来非常的好 impressive， 同时呢看了一部电影，看了一场比赛，感受颇深，那么也用这个词 very impressive。 Students are very able、同学们非常的有能力。首先他提到了一个学生 students is very able 哈，我们也换另外一个词叫 capable 哈，这个词 capable 表示非常的有能力哈，解决问题方面哈非常的具有一定的能力啊， capable 或 able 这个词。 and very fluent 啊，非常的流畅哈， F-L-U-E-N-T fluent in what they do. The methods definitely develop their math skills in very positive way. 那么这些方法哈 develop a skill 哈，能够发展提升他们的技能，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用一个字 positive 啊，表示呢对于学生能力的提升很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同时啊，他还注意到呢，中国学生非常注意细节，他们呢对于这个事情啊，对于这个题啊，包括一些问题看得非常的清楚，同时非常有条理。他非常喜欢哈、这种学习的方式，他们学得很深入。同时啊，问了很多的问题来测试呢，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某一个问题。同时啊，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系统的训练。我们认为哈、那么上海学生会比英国的学生呢，在这方面做的呢更好一些。同时啊，他认为英国老师应该从中呢吸取一些经验，来运用这个方法。他在教学过程当中也意识到呢，他应该提出的问题能够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的深度，不能问得太快，以便呢帮助学生能够进行相对比较深入的一个思考。 There's a good attention to detail in China. 他开始呢对中国学生进行表扬了，那么中国学生呢特别关注一些细节， attention to details. Good attention 表示非常这个多的一个关注。 In China, and they look at things very clearly, 非常清晰， and demonstrate things in coherent fashions. Coherent, C-O-H-E-R-E-N-T, coherent fashions. She said, I like the fact they go very deep,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test understanding, 去理解去测一下自己呢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问题 and really drill the detail of the topic. 同时呢对这个细节进行反复的一个训练， drill 这个词我们表示呢演练，等于说 practice. I think they do better here than we do, and I will be trying to learn from that. 他认为我们应该呢从上海的老师和学生的教学当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同时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呢复制到英国的教学当中。 And use the technique. I will make sure I'll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hat develop deep understanding. 那么这些很多的问题能够有助于帮助学生深入的理解某一个问题， develop a deep understanding, 非常深刻的深入的一个了解。 And not to go too quickly.不要呢问得太快， and to make student think and understand. 因此在教学的环节当中我们一定让学生能够 think and understand, 能够思考。那么思考呢是理解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两个动词能够非常准确的让学生能够呢准确的把握每堂课的知识点。那么一个是 think, 一个是呢 understand, 非常的重要。同时两位英国老师也把他们的一些好的经验授课经验呢传授给了上海的同学和上海的老师福特和 Cullen, Ford and Cullen, 在课堂上也展示了他们在英国用的一个小的秘密武器。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呢使用一些小的卡片，以便呢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展示出他们的答案。比如说老师问一个问题，那么每一个学生手中都有一个小的卡片，他们会很快的把他们的答案呢展示出来。这样的一个好处呢让每一个人都了解到问题的答案，同时知道相互答案是否正确，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教学的环节。因此福特相信他的上海同行也可以从他的教学法当中有所呢收益。Ford and Cullen show their secret weapon.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秘密武器 secret weapon in class. They use small cards so that all students can show their answers. 因此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呢展示出他们的答案 to get quick idea of what everyone knows. 因此通过这个卡片的展示能够知道 对方，比如说同桌的同学哈，他的答案以及呢前一排后一排整个班级是什么样的一个回答的内容和回答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同学们也可以从同学当中获取呢相关的一些知识，这样的话呢大家共同的进步啊，所以非常好。 Ford believe her Shanghai counterpart can benefit from the trick， 因此福特老师认为他的上海的 counterpart， 这里面用的不是 teacher， 而用一个词叫同行啊。那么看看同行这个词英文的翻译是 counterpart， counterpart， counterpartPART counterpart can benefit from the trick， 可以从这个小小的技巧当中啊，小的技能当中有所收获啊。这个 benefit 这个词我们讲过，名词呢是利益啊，收益。那么作为动词呢，它往往是 benefit from something 啊，从哪哪当中获得一定的收益。那么卡片教学啊，使这个教学的环节更加充满互动性。同时啊，这像一个游戏，它的好处呢是不止呢是让一个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其中中国的一位学生说道，他对这个教学法感觉到非常的好。The cards make the teaching more interactive. Interactive， 我们知道 inter 啊表示之间 ，active 是活动 ，interactive 能充满了互动。It's like a game rather than letting one classmate stand up.To answer the questions， 不是呢，只让一个同学啊回答问题。这个环节感觉呢，所有的同学都在回答问题，所以中国学生对这个教学法也感觉到非常的新颖，非常的好。这是呢，自2014年该项目启动以来第五批来上海的英国教师，也是呢中学教师第一次呢如此深入的参与哈当地的教学。This is the fifth group to come to Shanghai since the program began in 2014, and the first time the secondary teacher have come so deeply involved. 啊，这个 involved 我们讲过，能够呢参与到什么当中？英国国家数学教学卓越中心的数学主任哈。叫卡罗尔表示呢，2014年有几名中学来到上海，但过去几年该项目呢一直关注于小学。 Karen Knight, Director f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at England's National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啊，这个很长的一个机构 NCETM 表示呢，英国国家数学教学卓越中心哈的一个主任 ，Several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ad come to Shanghai in 2014, but the program had been focused on primary school for the past few years.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么同时啊，同学们会问，英国教学专家们对以后有什么打算呢？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明天继续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Ford and Callan, two secondary math teachers from England, taught the class at Shanghai Weiyu Middle School after observing local teachers at work during the past week. They are part of the latest group of British primary and secondary teachers on a two-week exchange sponsored by the UK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here to learn the techniques of Shanghai math.It's really impressive. Students are very able and very fluent in what they do. The methods definitely develop their math skill in very positive way, said Ford. There's a good attention to detail in China and look at things very clearly and demonstrate things in coherent fashion, she said. I like the fact they go very deep,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test understanding and really drill the detail of the topic. I think they do that better here than we do.I will be trying to learn from that and use the technique. I will make sure I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hat develop deep understanding, not to go too quickly and to make students think and understand. Ford and Callan show their secret weapon in class. They use small cards so that all students can show their answer to get a quick idea of what everyone knows. Ford believe her Shanghai counterpart can benefit from the trick.The cards make the teaching more interactive. It's like a game, rather than letting one classmate stand up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is is the fifth group to come to Shanghai since the program began in 2014, and the first time that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ave been so deeply involved. Karen Knight,